动生命。 谢谢飞儿乐团 FIR 新的飞儿乐团给我们带来这一首很充满力量的歌，相信希望 Believe。 是啊，现在我们要用音乐来温暖彼此，相信希望都在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在音乐当中带给大家啊。据气象台预测哈，7月29号到30号，本市呢将出现大到暴雨的降水过程，局地大暴雨，并伴有6-7级的阵风。明显降雨时间呢是在29号的傍晚到夜间，30号的傍晚呢，将有减弱并直至结束。切实做好以下的工作哈，做好气象的预报。同时，各位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我提示：先找找咱家那锤儿在哪儿。今天早上聊天的时候还说，哎，你说，如果真的遇到紧急情况啊，咱们不需要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如果遇到的话怎么办？就是砸玻璃啊，大家都知道要赶紧把车窗玻璃砸了，就说别管这车，心疼啊。把车玻璃砸了，然后人赶快出来。但是呢，咱家那小锤先找着哈，还真把我难住了。我那车里那小锤在哪儿？我还真不知道。这不行，一定要找到。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把它就放在自己特别方便取到的地方，不要把它还挂在哪儿。一遇到紧急情况，一着急一心慌，然后找不到，或者是根本就拿不下来，这比较危险，准备在手边。另外就是给大家补充一个小技巧，你们知道砸玻璃的时候应当砸哪儿吗？应当砸哪儿吗？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啊，答对的有奖。好了，先说到这儿，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哈，来，赶快我来回答。2021年7月29号星期四，今天限号是4和9啊。在路上我已经看到很多尾号是9的朋友开出来了啊，一定还不要忘记限号哈。好了，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压压惊，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正好在暑假，我们来分享一首荒心假期。这是 Twins 的歌曲，他的荒心假期呢，其实是遇到自己所爱的人又不敢表白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所以荒心假期，来听听当年的少女心 Twins 来把这样的声音送至你的耳畔，正在假期当中的好朋友，祝你们假期愉快了。 Twins 荒心假期。 这样坐下去，是愿意继续斟过几杯冰水，我没约会谁，相对只有海沙沙女一对，这样买下去定会令雪柜以后只得汽水，不如再排过队看看有东西变烫水。没拍拖没工作，为何完全没试过，家被乱放回门到方，没伴侣最怕有空时间秒又红未试过，没几可应开心个可，能变生活太足处错，明明你做得过，偏偏工作一落才似我，给我转介救火都不会释放，忙才令我因一个便当快乐也不错。似世近，要令到别人看我一个人才一就多么高深，送越买越亲，用雪白冷面配合青春菜心，色泽配合美感，寒人晚不好吃到行。 未试过，没几可，应开心多可，难免生活太俗处错，明明亦做得过，偏偏工作一落，才似我，给我转介救火，都不会释放我。便当快乐也不错，不想计下个假期有几多，不必怕没有节目也不错。 Tins 欢欣假期，又听到了可爱的 Tins 带来这首歌曲。在上午的时分听到这样的歌曲，确实很舒心的。好了，刚刚提出一个问题哈，如果车遇水，要把这个车窗、车玻璃砸碎，然后人赶快逃生，那你知道这个小锤子在哪儿找到之后砸玻璃的哪个部位吗？砸哪儿？这些知识大家平时都要储备哈。好了，几种方式来回答。一种方式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还有在官微这边啊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了，一群、二群、三群任你挑。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强大的信号，在测试快乐的味道。灿爱跟绿草合照，他对每一种风景扫描。他把夕阳当外套，他最爱跟大自然的拥抱。南北西东，人人都在深度搜索自己最喜欢的颜色。不同生活，不同身份，不同星座，都投入同一种狂热。人人爱，摇起来，爱新鲜的一派。人人爱，摇起来，不开心就会活力澎湃，自然凉快，自然爽快。扫描，他把夕阳当外套，他最爱跟大自然的拥抱。南北西东，人人都在深度搜索自己最喜欢的颜色。不同生活，不同身份，不同星座，都投入同一种狂热。人人爱，摇起来，爱新鲜的一派。人人爱，摇起来，就会活力澎湃，活得精彩。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起跟季节约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生活里甜美。人人爱，摇起来，爱新鲜的一派。人人想要阳光不用下载，人人爱，摇起来，爱新鲜的一派。人人爱，摇起来，不开心就会活力澎湃，自然凉快，自然爽快。哦，人人爱，摇摆起来。 最后这样的嘶吼的声音内容你听清楚了吗？就是摇摆起来，人啊摇摆起来自然就凉快哈，也挺适合夏天来听的，也挺适合我们现在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如果早晨刚刚出门的话呢，你觉得心情也湿漉漉的，像这样的天气一样，提不起什么兴趣，没什么劲儿啊，没什么动力，来听听这样的歌曲吧。人人爱，来自 Eason 陈奕迅。最后这样的处理我觉得还挺有特点哈。这首歌由著名的音乐人 CY Kong 联手作曲，知名创作人陈孝琪作词，这样的制作班底也为大家带来了 surprise 惊喜哈。陈奕迅呢比较少尝试的这种轻快动感的曲风也让大家耳目一新。好了，汽车音乐会，活力音乐正在发生，你在听吗？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在发生。 很舒服的歌曲，满满初恋的味道，来自李玟的滴答滴，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作品了。刚才有没有在跟着他一起唱？哎，轻摇滚的曲风再搭配上李玟这样的发声方法，这样的编曲也是充满了国际范哈。当然制作水准呢也觉得是超 A 级的，现在听起来依旧不过时，当时很流行的金曲现在听起来也不过时啊，这样的编曲。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王力宏 TFBOYS Tonight Forever。 不要烦恼无奈，只要跟我一起来，大家 let tonight go on forever， 大家 let tonight go on forever。 快乐是真理，微笑就是超能力，哼一段旋律，心灵就会痊愈。哦哦，花开满天地，就像梦没有边际，百分百电力，不管什么天气。哦哦， 放下所有不如意，就大口深呼吸，把节奏装进耳机，倒数三二一。不要烦恼无奈，只要跟我一起来，大家 let tonight go on forever， 大家 let tonight go on forever。 是唯一，让音乐陪你创造新的美丽。呜呜，青春真无敌，留下热血的足迹，未来的土地，我们一起努力。Yeah, 放下所有不如意，就大口深呼吸，把节奏装进耳机，倒数三二一。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为了音乐而存在， 情不自禁在摇摆。 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 大家 let the night go on forever。惊喜，精彩靠自己定义。 俊凯， 放下所有不如意，就大口深呼吸，把节奏装进耳机，倒数三二一， 二胡来了。 数三二一，把音乐放在心里就有惊喜，跟我一起来吧，来歌词好好品味一下，真的太适合这个上午，给自己加油鼓劲了。王力宏 TFBOYS Tonight Forever。 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汽车音乐排行榜。 The best music，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In the mix, non-stop。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这是喜欢音乐。FM 97.4， 在时代和时代交汇的地方眺望，春秋线不断在生长，我不停成长，岁月的风雨，时间的雨，让它都。

告别的时候，千言万语上心头，却要怎么开口？还记得你说世界美好事情真的特别多，只是很容易擦肩而过。无论是星星的闪烁，快乐的生活，都要主动伸出双手去掌握，勇敢的去表达过，至少视野更开阔，理直气壮很大声地说。无论是一刻的软弱还是懦弱，都可以去挣脱，只不过回到现实，一切都变得冷漠。托你的手，幻想天长地久，而故事尽头总有告别的时候，千言万语上心头，却又怎么开口？记得你说世界美好事情真的特别多，只是很容易擦肩而过。无论是星星的闪烁，快乐的生活，都要主动伸出双手去掌握、啊、勇敢的去表达过，至少视野更开阔，理直气壮很大声地说。无论是一刻的软弱还是懦弱，都可以去挣脱、啊，回到现实，一切都变得冷漠、yeah。还记得你说世界美好事情真的特别多，只是很容易擦肩而过。无论是星星的闪烁，快乐的生活，都要主动伸出双手去掌握、勇敢的去表达过，至少视野更开阔，理直气壮很大声地说、无论是一刻的软弱还是懦弱，都可以去挣脱、只不过回到现实，一切都变得冷漠。 张继诺作词，黄丹仪作曲，陈奕迅演唱的吟游诗人，他在这首作品当中把情讲得透彻，把梦说得完美。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位，陈奕迅吟游诗人。好了，刚刚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哇，我们已经进入到前十了，是不是更加精彩了呢？好了，接下来闲话少说，我们继续攀升了第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应当就是从这一首《月亮上跳舞》开始，你会发现原亚维的风格在发生着变化，不仅精进了演唱功底，对于整体音乐的包装也是更上一层楼。上周第十四名，本周晋升到第九位，《月亮上跳舞》。 爱是现实引力碰撞，爱是让爱融化后的遗忘。Here's my whiskey, out of policy, 谁又骚和我的爱？杯中的 Galaxy, 杯中的 Guessing, 阴谋的你。 I'm gonna clean up my mind Gonna take my breath time 陪지 말지 上跳舞果然是一首上乘之作，这样的歌曲不知道你听过之后是不是会感觉到一个新的袁娅维又在眼前出现了。上个第十四名，本周晋升到第九位，袁娅维月亮上跳舞。好了，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好朋友别着急，待会我们的小歌单马上就甩给你们了。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林俊杰第一张专辑《让我心动的人》，林俊杰作曲，张思尔作词。他那镶嵌着一对可爱的小酒窝的面孔，卓越的音乐创作才华，还有具有亲和力、感染力、穿透力的嗓音，都让我们心动。让我心动的人。 好久没有你的消息，好久都没有和你谈心，好想念你总爱对我说你近来痘痘怎么那么多，如今你是否还留长发，你是否仍每夜迟回家，你是不是还爱咬指甲。 Oh girl， 我今夜好想你呀，梦若和你的一切都是梦，那为何我会心动，谁为了谁，为了谁心动在分分钟，荒岛不肯说，云悄悄飘过，黑夜它依旧沉默，只有天上一颗星星说它睡了，你是否也该休息了，荒岛不肯说，云悄悄飘过，心跳却说服我没有错，让我心动的人是谁呀，愿那在梦中的你会懂。愿那在梦中的你会懂。 却说服我没有错，让我心动的人是谁啊？原来在梦中的你会懂。 的确，他的声音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心动的。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位的歌曲。好了，接到最新的消息，提醒各位市民一定要小心了。市水文总站7月29号9点发布了洪水蓝色预警。根据气象预报，29号到30号，本市呢将有暴雨到大暴雨的过程。经预测分析，潮白河流域、潮河、北运河流域、温榆河、清河、济运河流域都有可能发生蓝色预警等级的洪水，请大家一定要远离河道，确保自身的安全。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再现经典的一首作品，来自梁朝伟和李宇春的对唱《十年》。哇，老歌新唱更有味道了。十年，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7位的歌曲，梁朝伟和李宇春合唱的这首《十年》，熟悉的旋律配上新鲜的组合，让老歌焕发出了新鲜的生机哦。再加上 MV 当中三对恋人之间的感人画面，令人动容。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梁咏琪新鲜，田园风格展露无遗。搭配着夏天的感觉，知性却又不严肃。上周第7名，本周第6位，梁咏琪《新鲜》。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没人在想把我们放假偷一点鞋。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粘，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伤，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伤人，一见面就更依恋，见你是亲吻的瞬间。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粘，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伤人，一见面就更 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有的时候呢，你就感觉一首歌曲不用管它是谁唱的，不用记这首歌源自于哪张专辑，只要它好听，默默地陪着你就可以了，就足够了。

Sugar，充满浓浓的乡村的味道哈，一首很棒的乡村音乐，大家会听到这样特别的配器哈。尤克里里也参在2010年首张专辑当中，这首糖果色的 Sugar，这样的小轻快的曲风也是迅速席卷了整个的流行乐坛哈。你喜欢这样的音乐吗？北京时间10:03:58，你喜欢这样的音乐伴你在这样一个上午吗？伴你在上班或者出行的路上吗？好了，问候每位正在聆听的好朋友，这里是汽车音乐会，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我是腾丁，你来了没有？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大家期待我的小歌单呢已经甩过去了，还有刚刚在家族群当中也是反反复复提醒大家，哎呀，第一个重要的提示呢，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本市将出现大到暴雨，请大家一定要远离河道，特别是我们家就住在河边哈，还注意到有很多这个喜欢在河边垂钓啊，包括大爷大妈特别喜欢到河边去遛弯去拿弯的，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呢，这两天尽量不要到河边去拿弯。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河边有停车场啊，我觉得这两天就尽量不要把车停在河道边上了，转移一下哈，挪到一个其他的比较靠河比较远的停车场哈。另外呢，就是时隔180天，北京再次出现了这个新冠的确诊病例，在这儿再次要提醒大家，第二件重要的事情，不要聚集，常态化的防疫防控一刻都不能放松，必须做好这个各种防范措施，而且呢，最好不要出境，也不要前往境内中高风险的地区。如果说小朋友放假了啊，在家里实在是待不住，到哪儿呢？好了，来继续给大家推荐室内可以去的地方，比如说博物馆。今天来推荐哪一家？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推荐紫檀博物馆，沿着长安街向东呢，在京通快速路高碑店出口的北侧，会看到一大片的明清建筑群，这就是中国紫檀博物馆。那中国紫檀博物馆呢，也是中国首家规模最大及收藏研究陈列展示紫檀艺术，还有鉴赏中国古典家具的专题类的民办的博物馆，填补了中国博物馆界的一项空白哈。紫檀博物馆呢，也是北京向建国周年献礼的重点的工程。紫檀博物馆本身其实就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艺术品，它的设计气势恢宏而又不失精巧，你看古色古香当中透露着现代的气息。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陈丽华馆长积藏了这个数十年的珍藏明代的家具，近30年了，陈丽华馆长精心的指导制作的传统家具的精品展示，趁着这样的暑期真的可以好好去看一看。你看陆陆续续在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都是室内一些很不错的博物馆，又长知识，而且很多呢都还是免费的，又省钱，而且呢还怎么说呢，不用去舟车劳顿哈，还不要到山区河边，都比较远，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好了，可以带小朋友去考虑一下哈。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用力表达爱了。潘玮柏和苏芮的《我想更懂你》。昨天看了一个电影，就是讲了这个隔代情哈，确实是，如果说这个父母啊、父子啊、母女或者母子啊，如果很少沟通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矛盾。来听听这首歌曲吧，你会有感触的。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With who?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I care. 我想更懂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更懂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大家都知道哈，身边同事都知道我这手机碎屏有碎屏小白之声啊。这个手机碎屏就是以前吧就平拍在地上没事儿，就是有一天一个角着地了。这个角要是受力之后，大家学过力学哈，都应该有这样的一定的知识。角受力之后，啪，整个屏就碎了。嗯，对，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砸汽车玻璃，然后砸角啊。好了，接下来进入到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周四，来关注赛车了。那职业赛车手呢，是一项高危的职业，但是依旧有人视为自己的终身梦想。嗯，不仅要有灵活的双手。赛车手还要有强大的意志力，这些从来都不是男生的专利哈。全球其实有很多女性职业赛车手奔驰在赛场上，享受速度与激情。真的，我可以吗？我可以吗？好了，为赛车量身定做的音乐当然是很有速度感有激情的了。飞儿乐团，爱的力量，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尚未发光，就让我们一起拥有幻想，一起飞翔，勇敢打开充满魔力的翅膀。从你的力量，眼泪都蒸发，就让我们一起放肆疯狂，世界闪亮，没人能抵抗，我爱你的力量、yeah! 一起飞翔，勇敢打开充满魔力的翅膀，神秘的力量，眼泪都蒸发，就让我们一起放肆疯狂，世界闪亮，没人能抵抗，我爱你的力量、yeah!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

可爱的 Lily Allen 在2014年发行的轻快单曲《I Bloom》。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我们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好了，有没有通过三种方式和我互动呢？轻轻聊天室当中，刚刚看到点赞很多，谢谢大家的点赞助力，谢谢你们的支持。甩过去的小歌单，你们满意吗？你们也可以来给我提供歌单哦，一定会编在我的这个选歌的这个编曲里面哈。哎，你们觉得好，那才是真的好，是不是？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用力表达你的爱吧。Jolin 蔡依林和陶喆的《今天你要嫁给我》，哎，这首歌曲巧妙地运用了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了从恋爱到走进婚姻殿堂这样一个甜蜜的过程，并且将婚礼进行曲，还有象征着美满家庭的儿童的嬉笑声，都拼贴在歌曲当中了。今天你要嫁给我。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底。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不仅有着不俗的唱功，还有着源源不断的创作能力，具有淳朴亲和力，这是他一战成名的根本要素吧。好了，汽车音乐会最后收歌交给林俊杰带来这首《曹操》吧。听歌之前和你相约明天9点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说好了，明天9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喽。 而你经常被乱世说。

安导你好， 大家好。 哎，因为北京的夏天呢，现在也特热了， 桑拿天了开始， 啊，尤其到了三伏天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热。很多朋友就想了，哎呀，我一定要这个避避暑，休闲一下，度假一下啊。但是你说时间太长吧，工作离不开， 是是是， 啊。你说有些退休的话呢，可能家里有好多事儿也不行， 对。对， 所以咱们三天呀、四天呀、两天呀，这样比较合适。 所以这白日山是恰到好处。 哎，你看咱们一上来呢，安导就说了，那我们有一个项目叫做京郊白石山华中温泉小镇的项目。 对， 哎，这个项目好像据说很多人去了以后都说特别好。 他们都感动得不得了 啊，哦！为什么呢？ 吃得好，玩得好，又休闲，说跟以前的旅游不一样，以前那累呀。其实我们这个旅游啊，是说是叫旅游哈，实际上就是到那 度假， 度假哎。然后我们第一天去了以后呢，大概12:30一点钟到了以后啊，客人呢可以在那个小镇休闲，因为它后边有花园，就是一个取景拍照的一个好地方。 嗯， 把那这个杭州的三潭印月呀，还有台湾的日月潭呀，建了一个叫印月潭，还有天鹅。然后呢，在这个酒店本身大堂就是富丽堂皇，然后周围呢，又拍照，然后呢，还有这个酒店外边呢，就是野山呐，这个绿地呀，野趣的那种感觉，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嗯， 啊，当然呢，除了这个休闲玩以外，然后呢，我们吃的还特别好，8个热菜，4个凉菜，菜量还特别大，而且呢，是大厨做的咱们这个家常菜，说是家常菜啊，每天大概鸡鸭鱼肉基本都有，而且呢，这个第二天呢，他们去吃完早餐以后啊，然后呢再去这个白日山去旅游去看，这个旅游呢实际上，他登山的不多啊，你坐了索道上去以后啊，在里边主要是观光啊，然后导游呢都会给大家讲一下，因为白日山呢，我们这几年才注意到它，它是一个具有，泰山之雄、华山之险、张家界之秀，还有这个黄山之美的这么一个好地方。啊，我上次就是大概一个多星期以前我去的时候啊，那个云雾缭绕的在里边，真是像仙人一样的感觉，真的是特别那种优美，啊，这个地方呢气候比咱们北京啊就是低那么5-6度左右，晚上都要盖被子，是吧？我们第二天呢回来12:30-1点钟左右，下午呢就是泡那个温泉，你可以室内也可以室外，啊，你赏着这个自然的风景。在那儿那个泡不同的这种浴啊，就是有的是什么红茶浴啊，什么奶浴啊什么的，然后呢再喝点，他一会儿给他们准备一些各种这个药的茶呀，哎呀，跟朋友聊天看看手机，那种休闲的感觉特别美妙， 完全是慢生活了。 哎，对对对， 啊，其实呢，安导呢做这个项目呢已经有很多年了啊，所以呢，这个说起来的话呢，对于您来讲好像习以为常，但是呢，对于每个人去的人呢，都觉得呢特别惊艳的感觉。 是， 首先呢，这个地点呢，说一下是在河北保定的涞源， 对对对， 啊，这个地方离北京大概是多少公里？ 它是200公里多， 200公里多一点， 对对对， 啊。你别看离北京呢200多公里啊，不算远，但是那个地方的温度呢比北京呢要凉很多。 哎，这个就是什么呀，海拔的问题。 对对对， 啊，因为说人类居住的地方是850米到1500米哈，而我们去的这个华中啊这个温泉酒店啊，它正好是850米。 你看 啊，它不光说这个海拔好啊，它的空气里边的负氧离子特别丰富， 说是个天然大氧吧， 大氧吧。 嗯，另外呢，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白石山，这个白石山就有什么泰山之雄啊、华山之险啊、张家界之秀等等啊，确实是非常的美，而且这个地方我觉得还目前知道人并不是特别多。 对， 而且呢那边还有一个采摘园，咱们也安排活动了。 对对 对, 对，采摘园是我们临回来的前一天的那天的上午，吃完早餐以后呢，然后呢这采摘园啊，让你回到农村的感觉。除了我们这个公司啊送给大家的每人一斤菜，然后大家呢可以额外去再采一些自己喜欢的菜。 那么说到这儿啊，比如说大家现在想休闲度假的话，你要自己出去的话呢，什么这个交通啊、啊住宿啊、吃饭呀、啊、怎么玩啊，您可能都得担心。 就是， 但是呢，您找一个这样的旅行社带您去的话呢，您可以大松心。所以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在夏天咱们的可以去休闲呀、度假呀、避暑的这么一个项目，叫京郊白石山华中温泉小镇的2晚3日游。价钱是怎么样的？ 价钱就999元。 哦，999元。 对， 嗯，那个酒店一晚上啊，如果自己去就得近千元。 差不多八九百， 八九百 啊。 你看这个，咱们整个玩下来才999元，所以价格非常优惠。 嗯， 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先记住这个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打电话，只要您订上的，我们就给您一个定金券。您呢只先花250元，250元就把这个定金券订上了，然后您再按定金券上面的所有提示，比如说你想去了，然后呢您提前7天打一个电话啊，报一下团儿，然后把其余的钱补上就行了。 对， 非常的简单，是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说到这个999元呀，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性价比高，比较实惠啊。咱们大概都包括一些什么里头？ 首先呢，两晚的住宿， 嗯 啊，然后呢，两顿早餐， 嗯， 然后两顿晚餐， 嗯，交通费什么都在， 还有这个去回来这个交通费都包括了，还有那个第二天去这个白云山旅游，我们的这个送和接的这个服务也都有了。 嗯， 白山还有一个叫石瀑峡哈， 嗯， 就是说如果你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石瀑峡。 嗯， 石瀑峡呢，它这个景区的话呢，离酒店也不是很远啊。一般大部分客人第一次去呢，如果没去过白山，都先去白山。如果白山去过了，然后就去石瀑峡，或者说您在酒店休息都可以。 嗯， 那么这个采摘员呢，我们也是负责带大家到里边去采摘，然后呢带里边去玩，它也是一个了解这个原生态的农村的景象，看到这个跑鸡呀、鸽子，然后呢一些农村的场景啊，炖啊什么都能看到，而且是一个摄影的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不采摘， 嗯 啊，然后呢我去那儿玩一下，我都觉得特别特别值。 对，而且那个泡温泉，完全都是免费的。 啊，对。 所以说呢，这一次的这个旅游啊，应该说他安排的是丰富和充实，安排的是恰到好处啊。而且呢，这个导游像安导啊，都是这种管家式的，为大家服务啊，这点你放心。 像一家人一样的。 对，因为我们这个北广购物的平台呢，跟旅行社合作，这应该是第一次，所以我们这次选定这个旅行社呢，就是非常靠谱的。而且这个项目呢，他们已经这个运作了很长时间了哈， 对对对，客人回来 反应非常好。而且还赠送的旅游人员意外的保险 啊。对， 您这么一介绍，很多人呢还是真的是跃跃欲试，就想去了哈。其实您呢什么时候去拿不定主意没关系，您先打电话订上，是吧？订上呢先交一个250块钱，就得到一个定金券。另外在这特别提醒一下啊，就是咱们这个价钱呢，咱们这里一定要特别透明啊。那在这里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如果您是周日到周四去啊，随团去的话呢，咱们的价格是999元。那如果是周五周六哈，这个期间去的话呢，咱们略高一点，就是1299元 啊。因为他酒店呢那会儿特别忙， 是。但是现在大家先不用交这么多钱，先交一个250元的这个定金券就可以了啊。 对，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听说了吗？有北京医保就能买的普惠健康宝来了。 是什么呀？ 咱北京专属的医保补充啊。从今天起上支付宝搜健康宝，每天只要6毛钱，最高保障300万，大病小病住院门诊都能报，还能报销百种特药呢。 爸妈60多岁了还有三高能保吗？ 能，不限年龄，不限病史，快上指定平台支付宝搜健康宝，医保的宝，给全家都保上吧。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